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76集，黏黏糊糊。展昭挑眉，两人又喝了一会儿茶。 担心啊。 展昭从走神的状态中回过神来，苦笑着点了点头。 单打独斗，就算孟青内力很高，我也不觉得玉堂会输。但是孟青太卑鄙，又抓了坤爷做人质，我怕玉堂会吃亏。 殷侯看了展昭好一会儿，笑了。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？ 发现什么？ 莫非有什么漏掉的线索？ 你对白玉堂和对别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。 你叫我什么？ 外公啊。 叫九娘呢？ 红姨啊。 赵普他们呢？ 通常都是连名带姓叫啊。 这就是关键了，从小到大你招呼谁都会带个称呼在，就算对平辈甚至对比你年纪小的，你不是叫哥就是叫弟，我从来没听你只用名字不带姓直接就称呼某个人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殷侯摸了摸他的头。 放心吧，阎妖王说了，只要你俩在一起，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。 真的？ 真的担心就陪他去吧，没事。 展昭看了看床帘，白玉堂不知道会不会介意他也跟去。 他当然不会介意，你又不是外人，再说如果你在，他打架会更起劲儿吧。 展昭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端着杯子喝茶，瞅着床帘。而此时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床帘后边，白玉堂侧身朝里躺着，嘴角却是不自觉地微微挑起，手指头轻轻戳了戳不知何时钻进床里挨着他躺下的一只小花猫。那花猫轻昵地蹭了蹭他的手，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爪子，舒服地伸展了一下，挨着白玉堂继续睡。白玉堂也微微闭上眼，缓缓睡去。院子里睡不着的众人越聚越多，赵普也拽着还在研究药物的公孙过来了。见萧良跟蓝狐狸打得不可开交，赵普倒是也对这小子另眼相看了。别看萧良年岁小，内力也不高，当然是相对于这些高手来说，但是脑子机灵，人反应快，还真不好对付。 哎呀，这小孩跟只小猴子似的，哎，动作这么快。 天尊抱着胳膊凑过来看热闹，又转了一圈找他家玉堂。天尊跑到房门口，就见殷侯和展昭正聊着呢，床帘落着。天尊挑了挑眉，闪到了床边。展昭好奇地看着天尊，不晓得他要干嘛，就见天尊打开一点点床帘凑进去看。展昭纳闷他看什么，就见天尊眯着眼睛瞧着睡得正熟的白玉堂。倒是难得一见白玉堂睡得这么没防备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在做什么好梦，还是睡前心情很好，睡着的时候嘴角微微地挑着，怀里还有一只小花猫。 哎呀，今天累坏了呀。 是啊， 睡相很乖嘛。 红九娘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。 是啊，那只小花猫是怎么回事啊？抱着猫睡不好。 展昭瞄了殷侯一眼，殷侯咳嗽了一声。 我说真猫。 哎呦，睡觉怎么还扎着头发呀？对头发不好。外衣都不脱呀，这样睡觉不舒服的。 一群老魔头七嘴八舌，这时就见白玉堂动了动，天尊赶紧放下帘子。 哎呀，醒了要发脾气的。 一看就是起床气很大的类型。 众魔头都往外跑。展昭见众人瞬间就跑光了，摇了摇头想去关上门，一转身却感觉一百被什么拽住了，低头看了看。一百在床帘里边呢。 展昭撩开床帘看，就见白玉堂正压着他的衣摆，展昭拽了拽没拽动，是被白玉堂悄悄抓住了。展昭失笑落了下来，戳了戳白玉堂，白玉堂又将被自己压在下边的衣摆往里拽了拽，展昭只好躺下靠在他身边接着戳他。 嗯，你还不困？ 本来困的，被你们吵醒了。 展昭选择了一个舒服点的角度躺好，拍他。 听到没？让你脱了外衣，盖上被子，洗了头发，好好睡。 白玉堂笑了笑，伸手抽了展昭的衣带，展昭乐了，又戳他。 是让你自己脱，谁让你脱别人？ 白玉堂微微睁开眼睛，看了展昭一眼。 妈。 嗯？ 你叫我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 白玉堂凑过去，展昭瞧他有些期待的样子，就凑到他耳边。 玉堂。 白玉堂含笑看展昭，这床帘后头没其他人，气氛也好，两人越凑越近，就快挨着的时候，床帘突然被拉开了，小四子闷着头爬了上来。 妈妈，小梁子撑住了300张，但还是输掉了，尊尊都夸他呢。 小四子说完抬起头，就看到展昭和白玉堂正摸着下巴，一人看一边，正望天呢。 你们还不睡啊？ 小四子边说边打了个哈欠，屏风后边传来萧凉的声音。 姐儿，我忘了拿礼衣了。 我。 小四子赶忙下去给他拿礼衣，边拿还边抱怨。 小梁子，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每次都忘记拿礼衣哦？ 小梁子肯定是故意的。 我也忘拿礼衣了，你的借我穿。 哦。 展昭点头，跑出去翻箱倒柜找礼衣，找出一条自己的礼衣来，想了一下觉得不对劲儿，就打开一旁的衣柜。两个衣柜并排摆着，一边是展昭的，一边是前几天陈心和月牙整理出来给白玉堂的。柜子里白玉堂的礼衣叠得整整齐齐摆在那儿呢。展昭望天抽出一条，想了想跑了回去，将自己的给了白玉堂。 那换吧。 白玉堂拿过来，展昭跑去洗澡了，拿的是白玉堂那件。接连三天，白玉堂除了和展昭黏黏糊糊之外，都在研究魔宫种魔头的功夫。这期间，白玉堂找了个机会跟阴侯打了一架，白玉堂当时挨住了500招，阴侯开心的哈哈大笑。展昭也找了个时间跟天尊打了一架，也不负众望，挨住了500招，天尊貌似很久没那么开心了。只是这边众人准备充分，那边孟青说好的择日约白玉堂单独见面的事儿却是没了回音。众人都纳闷，孟青这是在拖时间，还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，怎么销声匿迹了？就在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次日清晨，恢复了元气的白玉堂一大早就在院子里活动筋骨，展昭正给坐在桌边的小四子梳头发，外头庞玉跑了进来。 大八卦呀，听吧听吧听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好奇的看他，这里是常州府，又不是开封府，也没个皇亲国戚，江湖人也不算多，什么大八卦？ 超精彩！孟方圆啊，昨晚上死了3个员外，现在那些员外的家里人都在孟方圆门口骂娘呢，说这园子里啊有妖精。 孟方圆不就是徐梦瑶待的地方吗？ 说话间，公孙等人也来了，赵普好奇四处找。 清影他们呢？不是让他们守着孟方圆，紧盯着徐梦瑶吗？怎么出这么大的事都不来？ 赵普说到青影，青影正从外面跑进来。 王爷，孟方圆出事了。 你怎么还没有庞玉快？ 王爷，这事蹊跷了。 怎么说？ 我们这几天轮流监视孟方圆，徐梦瑶还是没事人一样过他的日子，这几天客人也不少。 说话间，赤影也跑了进来。 怎么样了？ 查过了，那几个人之前都没去过，这次是头一次去。 赵普对他俩招招手，那意思继续。 我们这几天把常去的几个客人都弄清楚了，不过昨天晚上有三个不认识的客人，都是员外，据说家里很富有，老鸨亲自出来接待的。 他们三个人出手阔绰，昨天晚上喝酒玩乐到很晚，然后就留下来过夜了。孟方圆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大多都是外地的，甚少有本地的。 他们三个是谁的客人？ 园里的姑娘陪酒的时候，徐梦瑶也去了，跟其中一个聊得很好，不过徐梦瑶不陪夜，所以他们三个挑了其他三个陪夜的姑娘过的夜。蹊跷的就在这儿呢，昨天晚上好好的，今早也好好的，突然一帮丫鬟婆子带着打手就冲到孟方圆了，几乎是他们到的同时，孟方圆里就传出了尖叫声，有伙计跑出来说死人了，想去报官，但是被堵在门口了，这不就吵起来了吗？那帮人都带着打手来的，这样子像是要打起来了。 展昭一惊，那是安云墨的买卖。包拯也觉得万一打起来可能有损伤，而且楼里都是女人，于是就让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带着衙役去维持秩序。 这么说，死讯是先传开的，然后孟方圆的人才知道。 嗯， 是啊，我一早去门口买馄饨吃，城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，都说这孟方圆是有问题吧，怎么老是死人啊？ 他们说谁是妖精了吗？ 没有，他们就说孟方圆这地方不干净，藏着妖精，说要烧了那座楼。 干嘛针对孟方圆？ 这时外头又有人进来，众人就见是个衙役。 赵氏米铺的人来报案，说昨天有个人吃了米铺的米中毒死了，家人到米铺来闹，他们将所有的米都封存了，觉得有些蹊跷。 大人，聚齐楼今早死了个吃馄饨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